阁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牧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历史之河在淡淡的哀伤中徐徐流淌。后来中原一位外戚不仅替代了刘姓皇帝，而且实施了挥刀自宫性的改革，王莽改制。与书同文车同轨至郡县的秦始皇改革相比，除了效果甘拜下风之外，王莽改制的力度、广度、声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满脑袋新思维和满肚子花花肠子的白面书生，他不仅把自己的王朝命名为新朝，而且把老掉牙的井田制搬了出来，规定天下土地都叫王田，由朝廷按人口重新分配，下令废止了市面上流通已久的五铢钱，但是新出台的钱币面值就达28种，甚至把远古时期一度用作交易媒介的贝壳也作为货币使用。就连最为敏感的民族政策也被更改，他将匈奴随意地分成15个单于，首领由王降成侯，匈奴单于被改称降奴扶余，匈奴单于喜被更换成降奴扶余章，高句丽被改名为夏句丽。中国有句古话，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试想循序渐进式的改革都往往遇到天大的阻力，况且这种类似梦游症患者的举动了。于是国内的反对派、饥饿的农民和周边的小国鼓噪反叛乃至起义不断，王莽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匈奴趁乱向南方渗透。正当匈奴向汉边步步紧逼时，匈奴发生了可怕的旱蝗，如乌云般的蝗虫过处，牧草树木被一扫而光，人畜死耗大半。乌桓乘机领兵来犯，匈奴主力被迫北迁数千里。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呼韩于单于的孙子比的率领下，公开于跑到北方的蒲奴单于叫板，另起炉灶成立了南匈奴国。比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邪单于2世。自封的单于毕竟势单力薄，南匈奴在与北匈奴的征战中很快便处于劣势。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26年，公元50年，以无法在草原立足的南匈奴向汉朝求救，光武帝同意其内迁。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安全的，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地位的下降。东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由呼韩邪单于一世时代的准君臣关系转换成了真正的君臣关系。东汉按年度给予南匈奴援助，还委派使匈奴中郎将陪伴单于，监督匈奴的动向，参与匈奴部落争端的裁定。更令匈奴有苦难言的是，东汉以卫护匈奴为名，将大批军民移居边境，显然是想通过杂居将南匈奴融合。一向独来独往的匈奴人甘心束手待毙吗？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蔡文姬原名蔡琰，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蔡邕是东汉名士。博学而自负的蔡邕早年得罪了专权的宦官，被发配到边关。军阀董卓专权后，为了笼络人心，骗取虚名，将蔡邕召回，连升了3级。靠打仗起家的董卓不仅将朝政集于一身，而且擅自废立汉帝，敲诈盘剥黎民，逼迫洛阳居民迁往新都长安，激起了臣民的一致义愤，众人皆欲除之。以《三国演义》的说法，司徒王允先将有闭月羞花之貌的貂蝉献给董卓，暗地里又将貂蝉许配给董卓最信任的部将吕布，致使二人争风吃醋，反目成仇，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董卓一死，受到重用的蔡邕被当作董卓的同党抓了起来，冤死狱中。后来董卓部将作乱，关中一片混战，长安成为鬼城。随难民一起流浪的蔡文姬被趁火打劫的匈奴骑兵劫走。躲在难民堆里的蔡文姬，尽管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难掩高雅清丽的气质。左贤王对他一见倾心，立即收为夫人。23岁的蔡文姬在匈奴一住就是12年，并为左贤王生下2子阿迪拐和阿美拐。从此蔡文姬再也梦不到那遥远而亲切的故乡。不成想中原还有人牵挂他，而且是已经可以对匈奴发号施令的曹操。汉献帝刘协建安13年，曹操派出使者周进，携带黄金1000两、白璧1双，前往南匈奴，向左贤王索要好友蔡邕之女。左贤王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得放爱妻回归。12年的胡地生活令蔡文姬早已不惧风霜雨雪，但有谁知道她内心的无边苍凉。去留2依依，中原故乡在这头， 两个孩子在那头，这边是游子最刻骨的乡愁，那边却是母亲最深邃的爱意。面对子女与故国的两难选择，他欲哭无泪，心如刀绞。35岁的蔡文姬在汉室的催促下，恍恍惚惚地登车而去。在车轮淋淋的转动中，12年的风风雨雨滴滴注入心头。他饱含血泪，写下了《胡家十八坡》，又名《胡家铭》。突厥语称首为坡，十八坡也就是18首。这一千古绝唱全曲通过他被掳、思乡、别子、归汉等一系列坎坷遭遇的倾诉，生动地再现了战乱年代一代才女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歌里字字写，声声泪，每一波都如泣如诉。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除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书皮？我不负神兮，神何及我月荒洲？直到今天，我们仿佛还能听到那悲怆的吹奏乐曲和凄婉的歌声，仿佛看到一位身心疲惫的女子正行走在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才华横溢的蔡文姬回到邺城，立刻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尊重。35岁的她由曹操做主，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还将其父所传的经典文章凭记忆默写下来，为魏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昭君墓本一再整修天差地别的是，我们在同为汉代美女的蔡文姬的家乡河南杞县禹镇，基本找不到什么令人流连的文物古迹，只有一尊显然谈不上精美的蔡文姬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尘土飞扬的十字街头。而他那最为钟情的蔡家花园早已颓墙满目，枯叶遍地。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已经索回蔡文姬的曹操得寸进尺，当匈奴的合法单于在汉献帝建安21年（公元216年）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去邺城（今河北临漳）拜会汉朝宰相魏国公曹操时，被曹操供奉于魏国宫廷之内，名为享受荣华，实则叩为人质。曹操让匈奴右贤王去卑替单于管理国家，并把南匈奴分为5部，每部设置一名匈奴部帅，并派一名汉人司马予以监督。那位被扣押的匈奴单于名叫忽除权，据说他在被扣为人质后俯首帖耳，自得其乐，直到默默地离开人间。一个在草原上呼风唤雨的人怎么会甘心沉沦呢？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 但我却被他的忍耐程度和牺牲精神深深的震撼。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价值何在？直到最近，我才从一位西方哲人口中得到了最为幸福的答案。生命就是上帝派遣一个灵魂到世上来受苦，然后死去。可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所受过的苦，后人不必再受。正是因为这位首领的屈从和忍耐，雄风不再的匈奴人避免了被杀戮和蹂躏的悲惨命运，得以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安居下来。后来以其娴熟的弓马技术成为中原军队的组成部分。就这样，中国边疆及其防御体系沿线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极其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体系这时也同样落入了日耳曼蛮夷手中。正如拉丁人和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后世欧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开始由蛮夷与汉人共同谱写。历史应该记住呼除权单于这个名字，因为他比水浒还惨，比西游诡异，比三国还睿智。记不清过了多少年，晋朝的太阳渐渐西斜，皇位传到大白痴晋惠帝手上，皇后贾南风掌握了朝政大权。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借助于一名亲王节制其他手握重兵的亲王。其他亲王不服，于是演变成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渐渐的，晋朝被战乱、天灾和流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原人口由公元156年的5600万下降到公元306年的不足1600万。这也为内迁的各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就是说，中原正值风和日丽，雨水充沛，任何独立的种子撒上去都会生出灿烂的国家之花。已经半汉化的南匈奴人与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公元304年趁乱起兵，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中原王朝。王朝的建立者叫刘渊，屠个匈奴人，自称是匈奴于弗罗单于的儿子左部帅刘豹之子。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刘渊是一个传奇人物，史书这样描述青年时代的他：姿仪魁伟，身长8尺4寸，当心有赤毫毛3根，长3尺3寸。就连一贯卖弄深沉的算命先生见到他都连连惊叹，此人相貌非常，无所未见也。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洛阳度过的，身份是人质，因而能够受到汉文化的长期熏陶。 父亲病死后，他回到本部，世袭了左部帅一职。八王之乱开始，失控的中原如潮澎湃，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也蠢蠢欲动。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乘乱从邺城逃回山西，在离石县自称大单于，将五部匈奴整合在一起，组成了五万人的骑兵部队。一个新王朝的影子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披着曙光，带着血与火的洗礼，蹒跚走来。历史无法拒绝。同年十月，他在今山西离石东北的左国城南郊建坛登基，宣布复国。为笼络辖区内的汉人，他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自称汉王。乐不思蜀的刘禅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入土几十年后，竟然有个姓刘的匈奴人打着他的旗号光复了汉朝。阿斗的裤裆再松，也不至于露出这么一位雄才大略的豪雄。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汉皇帝，迁都平阳，国号汉，史称北汉。不久，刘渊将目标直指中华帝国的中心古都洛阳，可惜他目标未竟，就一命归天。太子刘和继位后，方才发现军权掌握在四个兄弟手中。经过密谋策划，他决定对亲兄弟下手，但隔墙有耳，风声泄露，手握重兵的匈奴右部统领四弟刘聪竟然杀进京城，将新皇帝刘和处死在尸骨未寒的父亲陵前，自己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这位因为偶然事件登上皇位的年轻人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故事还要从晋怀帝说起。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派大将刘耀、石勒占领了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升服，晋朝帝王的陵墓被掘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祸。一天，兴高采烈的刘聪大摆宴席，招待被俘后被封为新会稽公的司马炽。酒过三巡，刘聪对战战兢兢的司马炽说：“爱卿做豫章王时，我专程到你府上拜访，你说对朕闻名已久，并对朕所作的歌赋赞叹良久。后来你又带我去皇堂射箭，赠给了我良弓美雁，你还记得吗？”从中午到日落，两位老朋友相见甚欢。临别之时，刘聪一时兴起，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刘贵人赐给了晋怀帝。后来长安传来了司马邺被立为晋朝皇太子的消息。永嘉七年（公元313年）春节，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席间他一改往日对晋怀帝的彬彬有礼之态，逼着晋怀帝身着仆人的青衣小褂，跟奴隶一起为在座的匈奴贵族斟酒。折腾够了以后，可怜的晋怀帝被一杯毒酒结束了29岁的年轻生命，先前赐给晋怀帝的美人仍旧回到刘聪的后宫做他的贵人。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少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